心上，晚霞的微光，湖畔鸳鸯心上，忽然想你，那样想你，纯洁爱情。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，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，望窗外寒星冷月，却因你发光。 陪你永世不老，千年眷顾一笑， 回到你的身旁。 吻你的眉梢，悲欢刻我心上，晚霞的微光，湖畔鸳鸯心上，忽然想你，那样想你，纯洁爱情。 此生无